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60集，世代之仇，上。因为血腥味还挺浓，天尊也觉得不太对劲儿，就跟了过去。展昭刚冲出芦苇荡，眼前忽然一阵白色的碎影乱闪，吓了他一跳。等明白过来，原来是芦苇荡这边栖息了很多白鹿，被他突然冲出来给惊到了，纷纷扑闪着翅膀飞走了。展昭赶忙挥袖子扇走眼前的鸟毛，就见鞋子里寒光一闪。 什么人？鬼鬼祟祟的。 展昭一偏头，双手一夹，夹住了到眼前的剑，然后转脸看了一眼，愣了愣，眼前一个小青年，怪眼熟的，好似在哪儿见过。对方也是一愣，惊讶了。 啊，怎么是你？ 谁呀？这是？ 说话间，天尊也跑出来了，边跑还边喊： 有情吗？ 师尊。 那人看到天尊后惊讶地收起剑，跪下给天尊行礼。展昭倒是想起来了，这是天山派的小徒弟，之前他跟白玉堂去天山的时候见过。天尊当然不认得谁是谁，不过见了天山派的，他基本就一个打招呼方式，伸手拍拍头，然后笑眯眯开口： 哎呀，长得这么大了。 果然那小徒弟一张脸通红，一脸幸福的样子。天尊默默点头，这一招果然百试百灵。这会儿天尊突然想起来了，一拍手： 啊，那个笛声是天山派的联络信号。 展昭无语望天。不远处白玉堂走了过来，身后还有两个天山派的人，其中一个展昭认识，有段时间没见的天山派十大高手之一金刀姚子陵。白玉堂不解地看了看展昭和天尊： 你俩怎么来了？ 姚子陵淡淡一笑，看了展昭一眼： 果然形影不离啊。 跟来真是跟对了呀，这小子在这儿。 想罢，展昭又瞄了白玉堂一眼，姚子陵给天尊行礼，天尊依然拍头，然后一句：长这么大了。姚子陵哭笑不得： 怎么天山派的人在这里啊？ 我金刀门在楚州府。 姚子陵带白玉堂回答，展昭想了想，好像是有些印象。 刚才听到港口的动静，我派人来查一查，没想到发现了件怪事。手下本来是用笛声叫我来的，没想到你们也在楚州。 姚子陵说着，示意众人往那边走。展昭走上前两步： 那个事情味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这次可能有点麻烦。 展昭等人跟着姚子陵的人来到了一片芦苇地里，就见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尸体，而这些尸体都只穿了里衣，面容被毁，场面有些血腥。展昭皱眉，姚子陵伸手递给展昭看一样东西： 这是在一具尸体旁边发现的。 展昭接过来一看，是一枚软甲的甲片，上边还有血。 这是楚州守军穿的软甲上的甲片，还有这块深红色的布也是，是楚州府驻军衣摆上的布料。 尸体手上有老茧，肩膀上又有常年佩戴剑囊的勒痕。 这几个人是楚州府的驻军？ 衣服被扒走了，容貌被毁，查不到身份。 听着，展昭眉头就皱起来了。天尊也来看了一眼： 这么说，楚州府的驻军如果人数没少的话，就是混进奸细了。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不妙。赵普听了斋宿说的往事，又看了折影带回来的郡王府旧家臣的书信，再加上问天大师的手稿以及王夫子的游记，大概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弄了个清楚。事情的起源，说实话，真的跟他们赵家祖宗没太大关系。 那还是在盛唐时期，一切都跟刑天昊有关。那时朝中有一位十分得势的官员，具体名讳已然不详，那位官员老来得子，如珠如宝那么养大孩子，还是个文武全才，前途一片大好。然而此子却在一次私自随军船出海捉拿海盗的时候不幸坠海身亡，死的时候刚20出头。那位官员激怒，对海盗恨之入骨，于是当时的水军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造军船以及猎杀海寇的行动。另外让那个官员不解的是，他儿子本来是任职刑部的文职，好好的为什么会跟着水军去围捕海盗？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有一群因为盗窃而被判了重刑的死囚跟他儿子诉苦，他们本来是本分渔民，无奈海上海寇作祟，他们根本没法捕鱼，活不下去，只好铤而走险做了傻事，无奈落到这样下场。他儿子就是同情他们才动了心思，想要日后做水军将领，因为怕他爹担心或者派人保护他，所以才瞒着没说，私自行动，结果有去无回。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来丧子悲伤过度，那官员将他儿子的死归咎到了牢中重犯和那些海寇身上。然而海寇是抓得完的，那些海寇本来有一部分都是附近岛屿上的居民，见朝廷抓得紧，就各自逃回岛上不出来作恶了，想等风声过去。那位官员向朝廷参奏，希望派兵攻打那些岛屿，朝廷觉得一来劳民伤财成本也太高，二来也没必要，海盗就这么几个，大多数岛上居民是无辜的。那官员越想越不忿，一来海寇杀不完，二来那些重刑犯原本只是普通渔民，被逼无奈才行窃的事情被皇帝知道了，又适逢太后大寿，所以皇上就有了想赦免他们的心思。官员十分不满，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来向他献计。那人是一个巫师，穿一身白，据说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精通巫咒之术。他说有法子，不必动用朝廷一兵一卒，就能将那些重犯和海寇以及他们的后代余孽一网打尽，就当是替天行道了。官员听了那巫师的建议，于是答应下了。不几日之后，海上再一次寇贼横行，这让皇上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消灭，那些海寇始终是个隐患。而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臣子觉得不该赦免重犯，恐怕会失民意。皇上觉得有理，放弃了大赦，又派了一些水军去剿灭海寇。可奇怪的是，这次去的水军全部有去无回，于是众人都好奇，那些海寇为什么如此厉害。 皇上，那些海寇大多来自八族列岛，岛上的人个个天赋异禀，且凶残成性，世世代代为寇贼，大量聚捡财富以图不轨，一定要彻底铲除才是。 朕也有此意，可是派人灭岛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皇上，臣有一个法子能解决那些海寇，可以用祭祀的方法以命换命。 以命换命？ 没错，只要将同样数量的死囚送去某座海岛上，巫师制造了熔炉之后施展咒术以命换命，死多少死囚就死多少海寇。 当时皇帝虽然有一点犹豫，但又觉得这法子其实是两全其美，于是就吩咐官员去办了。可事实上，那些近期作乱的海寇都是官员按照巫师的计谋安排的，而那些被运送到海岛上的囚犯被戴上面具之后并没有跳入熔炉，而是走进山洞之后，每人被分配了武器，出了山洞上了另外一座船。巫师告诉他们要送他们去一些岛屿上灭海寇，只要他们杀了一个人，他们自己的命就换回来了，回到陆地就能重新开始，如果杀了两个，那就能得到赏金，总之杀得越多越好。于是 那些被送上了船的囚犯到了岛上，无论是海寇还是普通岛民，见人就杀。据说当时巴族列岛附近的海水都是红色的。仅存下来的那些死囚原本以为任务完成，换回一命可以回去重新开始，可谁知运送他们回来的船只都被动了手脚，船在海上就倾覆沉没了，连最大的那艘刑天号也沉没了。这件事情原本是要被伪造成水军远征剿灭海寇，结果与寇贼同归于尽的，然而有几个人却对此追根究底，就是当年建造大船的船工们。那些船工都表示，这些战船，特别是刑天号，是根本不可能沉没的船。海寇的船都只是小船，就算全部撞向刑天号，也不会让刑天号有丝毫损坏，其中应该有蹊跷。面对那些船工的追查，官员为了自保，就以船只制造时偷工减料以及造船技术糟糕等原因，将那些知情的船工全部处死。以上这些就是赵普从各种文字记载中大致拼凑出来的关于刑天号出海以及沉没的真正原因。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哑巴， 干嘛？ 谁叫你了？我叫我家哑巴。 死有你。喂， 干嘛？ 你胖了。 你说什么？ 还丑了。 你找死。 真的。 你 不过胖点好看。 死哑巴，你说啥呢？ 没什么，你敷你的黄瓜片去，要长皱纹了。 啊，皱纹。 嗯，最近的俸禄就劳烦各位了，我要喂狗。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小林，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出品更多更好听的有声剧作品。2021龙图加油！